真好，可以生命真好，可以被你拥抱，想起你的微笑就是会心跳，可以爱你真好，可以想你真好，可以为你分到泪水里尝得到活着的味道，但愿你爱上别人让你快乐，就算带着泪痕都一样永远，我但愿我爱的人依然记得认真过的青春，亲爱过的人，可以爱你真好，可以想你真好，可以天涯海角你还是会听到我为你祈祷， 而我不忍停了，当人生走到尽头恍然无奈悄然止步，才终于感到命运面前我们多无助，还痛吗？坚强是你引以为傲的盔甲，还累吗？终于可以彻底将心事放下，这只是个梦，做的人难懂，谁能永远活在清醒中？若不想平庸，拿什么证明我曾经来过？匆匆这一生，似梦也非梦，是真是否谁还在乎？繁华中我们都是片刻停留，留不住的梦。

散，阴云散散， 幸福与梦想是时钟，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因为阴云散散，我们都来听了。 别办法，你的光强难听的一面，天很黑没有罪，该死的高攀难飞，只剩下的鼻子有一点发霉啊，天很黑没有泪，闻到有落入气味，被你剃光胡子也不想喝水，天很黑没有泪，已经失眠几个夜，我躺在床的中央，没有了直觉，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，埋葬所有他的美，爱的告别是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，分手后伤心的人，请双手合十。想喝水呀，天很黑没有泪，已经失眠几个夜，我躺在床的中央，没有了直觉，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，埋葬所有他的泪，爱的告别是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，守候伤心的人，请双手合十。 剩一碗，就算繁华停摆，我也。

情中复杂的情绪，你总能分析我。就算我沉默不语，也相信你自不用我心。 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开心，谁让你烦心，让我来听听。 有些话放在心里需要理性，不需要原因，我就能感应。能和知心朋友一起谈心，不在乎主题， 感觉永远你 就迷信。我明白全世界只有你。